以上呢是今年冠军歌曲当中以单曲形式打榜的作品，我们马上就来好好听一下。首先是第五、第六期中国榜 Top 40的第一名，张靓颖为电视剧《红蔷薇》所演唱的主题曲。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尽是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还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不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虚度着年华，没钱

这是吴亦凡本周入榜的新歌《天地》呀。现在呢，选秀机制也变了，像维护比赛公平的评审呢，从以前的歌坛的那些专家级的歌手，转向更多年轻的流量担当的一些歌手，比如说吴亦凡是中国有嘻哈的导师，张艺兴是偶像练习生的制作人代表，黄子韬呢是创造101的发起人，还有鹿晗是热血街舞团的导师啊。这几位能够成为节目核心，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流量的歌手哈。现在呢都是要讲究大数据啊，点击量啊，热度指数，搜索排行，还有就是数字唱片的销量等等啊。而且呢歌手们更加的多元化，像综艺啊，影视音乐等等，一个都不能少，他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啊这么一个艺人了。标准变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下的这些歌手们更加注重自我的一些表达。来听一下鹿晗今年在中国榜打榜的一首歌，叫做《心绿》，最好成绩排在 Top 40的第四名啊。 其实就不太像我自己，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喧闹中最安静的你，却轻易点燃慢热的心。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后浪给我一点酒精，往事变得累的累，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法依然是你是你，把你锐利穿的一杯苦。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上上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画面在脑中闪出，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后浪给我一点酒精，众人目光不配，穿过闲言碎语，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鹿晗今年上半年的一首歌《心绿》啊，选择他的专辑《27 Plus》。现在网络当然让音乐的市场都变得更加的宽广啊。今年上榜的毛不易、小鬼、周星杰、李宇都是通过网络的选秀比赛成名的。相比之下，靠传统方式出道的人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不过有一位优秀的创作者，他叫宋炳洋啊，因为他有强大的创作能力，出道不到两年已经拥有两张专辑。来听一下上榜的朱雀姐。 风去寒夜，凝视褪色的风景，谁在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文化教育公开课统一堂课已经在浙江卫视播出了5期，节目选择了22位文化艺术界名人，深入两岸三地的小学校园，担任为期3天的语文老师，为孩子们讲解经典课文。当前同一堂课的豆瓣评分已经爬升到了8.7分，口碑正在进一步发酵。有评论说，希望节目能够继续恰如其分地深挖传统文化这一切入点，在真和秀之间保持平衡，展示更加多样的实验探索，真正实现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和人文性。北京卫视户外正能量社会观察纪实类节目《但愿人长久》第二季，从关注陪伴缺位的社会现象，到以温柔的视角关注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进行了颇多的创新。节目当中由刘晓庆、刘嘉玲、孙嘉玲等组成的蜜月团，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体验者和陪伴者，既有轻松的氛围，也有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据了解，第二季节目即将于7月1号起，每周日晚9点15分在北京卫视首播。日前，腾讯视频创造101总决赛诞生了第一支由创始人点赞成团的中国女团火箭少女101。孟美岐 C 位与吴宣仪、杨超越、段奥娟、亚米、李子婷、赖美云、散逆杨云晴、子宁、傅菁和徐梦洁一起顺利成团。据了解，7月11号将举行火箭少女101成团发布会，届时11个女孩将踏上全新征程。以上资讯由左强妹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零点乐队《释怀》。 未来是未来，我好想看清楚。 新歌二号，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 金不换。 新歌三号，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 新歌四号，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新歌五号，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 新歌六号，苏诗丁、张赫轩，金蝉脱壳。新歌七号，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新歌八号，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凉的风面具不来。 新歌九号，朱新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新歌十号，詹小丽，似是而非。 情如渺茫，何必一颗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继续以榜单为基础，给2018年上半年的中文歌坛来一次小结。在今年上半年，中歌榜上面一共有182首新歌上榜，专辑的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去年同期是42张，今年是51张啊。拿到中歌榜冠军头衔的单曲有45%是出自于专辑。当然这些年专辑的主要的载体呢是数字啊， 无限下载为歌手提供资金的来源，当然也是衡量一个歌手是否是真正走红的歌手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哈。到目前为止啊、今年上半年李宇春的专辑流行无限下载是118,000多次啊。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在今年上半年获得中国榜冠军的一首歌《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嚣张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生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

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但是歌坛只有一个李宗盛。更多时候我会发现，现在想让一首歌火起来真的越来越难了。以前呢，电台是作为歌曲宣传的权重的媒体，现在呢是自媒体的天下，但是发力点越来越分散了。当然自媒体呢本身也是一个机遇，比如说在薛之谦的身上看到歌手本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强大的自媒体，无论是段子还是综艺都可以是引入流量的一种方式。但是回到音乐本身，作品品质需要够好才行。我们来听一下拿到中国榜 Top 40 亚军的一首新歌《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刚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喜剧一身简陋，粉饰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也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摩天大

满着天际，随着你给的大地，春夜里睡在雨房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成成真理，可是还给这场地，春雨浓浓像抽屉，洒满痛彻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上半年24期中国榜冠军歌属于9首歌曲，其中5连冠一首，4连冠一首，3冠歌最多有3首，双冠歌有2首，目前为止获得1周冠军的有2首，那就是第3周的冠军李健的《城市之光》，以及我们刚刚听到的全新的第24期中国榜 TOP40 的第一名汪峰《时代的标记》啊。中国榜重要的指标总结，除了占据榜单之巅的冠军歌曲之外，还有一大指标是代表在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接下来朋友们，我们来听听看在上半年中国榜恒星歌的 Top 5。中国榜2018上半年恒星歌 Top 5。12周榜龄，易烊千玺、王嘉、关晓彤、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如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被读完的前一半。 14周榜龄，孙燕姿，我很愉快。周榜零，张艺兴，是15周榜零，周笔畅，风。17周榜龄，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染了整个夜，染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 是今年中国榜上半年的恒星歌，上榜时间之最，17周榜龄，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有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这首歌2017年10月19号第42期榜单上榜，2018年2月22号今年的第8期榜单离榜，跨年从去年的秋天到今年的初春，上榜时间超过4个月。另外呢，我想以10周榜龄为界，在今年上半年的324首打榜歌曲当中，上榜时间超过10首的才有20首，所以说中国榜的竞争还是格外的激烈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指标是体现某一期榜单上面某一首歌的荣耀加身，最大升幅。朋友们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火箭歌的 Top 5。中歌榜2018上半年火箭歌 Top 5第3期升幅16个榜位，黄绮珊《清平乐》。第2期升幅17个榜位 ，Kiki 复演《白夜行》。第8期升幅17个榜位，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 第6期升幅20个榜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 8期升幅20个榜位，赵雷19岁。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看明是专门转不休，看见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桥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失落，我的 见到你。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 2018年中国榜 Top 40，上半年火箭歌 Top 5，起步升幅就是16个榜位，最大单周升幅刚刚听到了有20个榜位。在这样的上升幅度当中呢，当然会让歌曲会有力挽狂澜的效果。刚刚这首赵雷的19岁，第8期榜单上升20个榜位，从第37级一下子跃升到第17名了。那么另外一首火箭歌胡夏的念，在第6期榜单从第31名上升到第11名。对比上榜最好成绩是第7，所以呢这一周的火箭飞升那是起到了相当的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的。接下来这个指标呢，我们所关注到的是一经亮相就技惊四座呀，这就是上榜首周最好成绩的黑马歌。中国榜2018上半年黑马歌空降季军，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淡雨，时光暂停。 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 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再问 空降亚军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空降冠军宋茜屋顶着火， 听见争吵了，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那前人养的狗，白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近日电影大轰炸召开说明会，现场发布声明指出，影片的拍摄预算不超过1.5亿，剧组不负责跟演员签约。对于网传大轰炸花了10亿，主创们表示不知情。执行制片人王丁透露，为了确保设置资金的把控，资方对拍摄资金管理实行双轨制，即摄制组只负责除演员片酬之外的设置经费的使用，所有原剧本中的演员由剧组联系好，经资方确认同意后，交由和合影视作为甲方签署合同，并且支付酬金。由韩延执导、李易峰、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动物世界》今天上映。在不久前的上海电影节上，这部电影就已经收获了不俗的口碑，李易峰的演技进步更是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在首映式上，导演韩延再次肯定了李易峰在影片中的表现，称其完美地诠释了郑开思这个人物。电影《金蝉脱壳2》今天上映，黄晓明归来，这次他要和老牌动作演员史泰龙搭档演动作片。从片名来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两人从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中逃出去，看点则在于狱中各种魔王引发的打斗，还有各种高科技的监狱机关。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我们通过2018年过去的这24期榜单来对上半年榜上成绩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新人不断涌现的流行歌坛，老将们依旧是实力满满。我们来看上半年9首冠军歌曲当中，除了宋茜之外，其他8人都是入行超过10年，而超过20年的也占了半数之上。去年下半年，罗大佑推出了加3专辑，上半年的莫文蔚用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告诉大家，他已经出道25年了。成龙时隔16年再做歌手，另外60岁的李宗盛又写了一首触及内心的好歌。年初的时候，赵传用新的专辑来问候陪伴30年的歌迷，你过得还好吗？而同样已经唱了30年的张信哲，清亮的歌声，一切如昨。我们来听目前上榜4周排在第4位，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别让爱情不开心》。 一场的冷静，冰冷的心情，再痛也死不了的，我都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

相比能量满满的老将，新人方面，当我们把标准定在一年级的素人级新人时，发现其实入围者并不多。什么原因呢？比如我们拿偶像练习生来说，除了我们现在听到的亚军的陈立农，像冠军蔡徐坤和季军范丞丞都是很早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的音乐比赛偶像综艺成为新人入行的敲门砖，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选手都是属于经验非常丰富的回炉再造，也有了比赛歌手的人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人不新的局面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类比赛综艺、网络综艺、真人秀，也影响到了歌坛，出现另外一个局面，就是综艺上的伯乐与千里马的身份在我们榜上又成为了同榜竞争的对手啊。比如说中国好声音的那英、周深，中国有嘻哈的吴亦凡、小鬼，明日之子的薛之谦、毛不易等等。而且这些曾经的选手们在面对因为综艺而结缘的前辈师父，榜上的成绩往往是当仁不让的。我们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13，上榜七周，最好成绩第6，周深的一首 OST 叫《无关》。 不习惯，渐渐成习惯，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从平凡到归于平凡，中间的绚烂总是短暂，装作与爱你无关，用沿路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成习惯，天未晚，岁月后已晚，若有下一站，难愿还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回忆为你无意的每一 上有些青春在经历的家还没奔向这一起吗至少落差别没有之下至少你我坦白成长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出生要与你同框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张桌前我一面吉他你不需要提示怎么唱你太依赖的是你吉他早已变成那是你的双有些精神在经历的场还没被唱这一起忘至少我唱别没有之下至少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出生要与你同框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张我路过一张生日世界我装着悲伤的水中下路人生完整的最近的路将没有这路有些不出这里的青春重要属于疲乏的人每张在 本周第33上榜七周最好12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我们看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榜来打榜上榜的乐队组合分别有五月天零点乐队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旅行团土布叔叔831 BBT 南征北战和 SNH48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吴青峰开启了他的个人 solo 发展阶段 MP 魔幻力量的婷婷呢用回本名萧秉志单飞发展萧敬腾重回个人的歌手身份 SHE 三位都推出了个人的单曲还有单飞多年的像炎亚纶呢陈志鹏等的歌手也都出现在了榜上哈乐队组合都有着分分合合的阶段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都在榜上一决高下另外我们看到电音舞曲仍然是秉承潮流属性只不过 House Dubstep 变成了 Trap Future Bass 等等这些新的流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歌手投身电音比如像胡彦斌还有呢曾经风头闪耀的舞曲的 Diva 呢却很少有新作推出比如说 Elma 萧亚轩还有 Jolene 蔡依林我们看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 第22名成绩入榜好久不见的蔡依林带来这首广告歌曲叫做我对我我是麒麟再次谢谢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 该是这条的性格却不肯将就任何错过满意所谓